第36集，冷水澡。晚上睡到一半，安里给燥热的醒了过来，好像很反常，他肚子里的太阳好像不仅没有扑灭，反而能量爆发了。这种强烈汹涌的感受很像是在过去很多个不眠之夜无论如何也放松不了的那种感觉的总和。他感觉到了近乎无解的委屈，这种委屈像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不满足，也像是一种单纯的生理上的心酸。这种无力的感觉条件反射地勾起了他很多不好的回忆。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为什么摊上这些事的偏偏是我？ 安里很想要大哭一场，他踉踉跄跄地走进洗手间，看了看淋浴格子，又看了看浴缸，然后他坐进浴缸里去，打开水龙头，凉水就迎面浇了下来。似乎稍微好了一点，他索性就躺下去，让凉水迎面冲刷他的身体。冲了不知多久，这种外冷内热的感觉似乎让他进入了一种昏迷状态，他的身体开始发抖，头脑也混乱了。 你干什么呢？ 耳边的水声突然停止，换成一个清晰的人声。他还没来得及抬眼睛看，就被一条厚厚的浴巾盖着，然后抬起他的后背包裹起来。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他就被从浴缸里抱了起来，失去了方向。他凭直觉勾住了那人的脖子，抬起沉重的眼皮，烧得发涩的眼珠子一边轻轻转动着，一边努力聚焦在对方的脸上，想与之对视。他眨了眨眼，终于盯住了对方的眼睛，他感觉到对方的呼吸瞬间急促了。一番晃动，接着他就跌回到了柔软的大床上。 看着好舒服呢，比刚才那次舒服多了吧？ 刚才那次 你刚才一直只看着我，而现在好像什么都顾不上了，才不管我什么感觉，只想让我狠狠欺负你，是不是？这么久不见，没有我的滋味不好受吧，小宝贝儿。 什么鬼的，这么久不见，什么鬼的，没有你的滋味，后面你的三十几年都是那么过来的，就是有你才把我搞坏了。对，我是让你玩坏了，你只是随便玩玩，我就这样了，你有成就感了是吧？我不是同性恋，就算我被你玩坏了，以后天天都要找男人，我也不是死同性恋，我和你不一样。 安里想，他该是把这个最听不得这四个字的人给激怒了。安里就是想让许少卿生气，这样他就会给自己弄得很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沾沾自喜的神色玩弄自己毫无底线的恶心身体。安里抓着身下的床单，就像抓着他红线负隅顽抗，死不撒手。果然，许少卿攥着他的一条腿的手指，几乎连指甲都要陷进他的腿肉里去，呼吸也变得深长了。 你想找谁呀？嗯？ 男人不还有的是，不然只能白给你欺负吗？ 安里就这么随口回答了，因为他也没有想过，这又不是重点。许少卿沉默了，毫无情绪地坐了起来，转身离开。安里正因为那种怅然若失的感受而自我厌恶的时候，许少卿回来了，手里还多了根细绳。他把细绳在安里的身上缠了几圈，系了个紧扣。 你干什么？ 许少卿没说话，继续守一会儿，然后他拉着绳子头玩一样。 小鲤鱼，我第一次都给你了， 你就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吗？ 他突然提到这个，让安里木的心虚了一下，哑口无言。刚才的委屈和怨气也给戳得瞬间泄了。许少卿看着他紧张又逃避的目光，心里火更大。 总之就是，直还是弯这个坎儿，咱俩是过不去了，是吧？行，那咱们就清清账呗。医院一次，你家门口一次，你家一次，刚才一次，白白让你占了四次便宜，你却什么都没有给我做，对吧？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什么？那都是又不是我要， 所以我也要把四次补回来，公平吧？ 不，不要。 还有，鄙视同性恋，却要利用我，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我也一起还给你。 对不起。 许少卿看着安里一副真诚认罪、涕泪横流的死样，狠狠地嘬了下嘴巴，骂了一句，黑着脸一把把他翻了个身。许少卿的声音像是很凶，又有些咬牙切齿的仇视味道，可听音调，终究还是带着委屈鼻音的嘶哑。 安里，蠢货，混蛋，你吃你光荣，你全都是被迫的，你喝多了也是宁折不弯。妈的，错的全是我，错的全是我，操！ 我是想把他弄生气，可是没想真给他弄得心情很难受，我过分了吗？许这个人其实挺好的，有时稍微鸡贼了一点，那也因为他是个聪明的商人，其实挺仗义的，还允许我们在他床上那啥，结果到头来被我那啥的还是他。许这样的人是个同性恋就不好了吗？不是的吧，当然不是。所以喜欢男人又怎么了呢？有什么错呢？ 他没想出来，理论上没错，只是如果大街上有个人指着直男骂一句死基佬，一定会被回敬一个耳瓜子。但是如果你指着一个弯了的男人说，哎，你他妈是直男吧，他也许只会问，嘿，你真这么觉得吗？没错，问题就是在这儿，同志是没错，可没哪个直男想是那个。 许少卿倒是随便玩玩罢了，回头就要去找那些漂亮的男孩，他有小樱桃、小蜜桃、小杨桃、小葡萄，没什么影响，可他把我玩坏了。要不一个直男怎么会在喝多了以后只想要找另一个男人呢？我以后可怎么办啊？ 你他妈又留号是不是？为什么每次你都留号？是嫌弃我伺候不了你？ 别疼， 疼你就不留号了。再说你骂我死同性恋，不就是想刺激我把你弄疼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不了解你啊，笨蛋。 可我想要的不是这种疼。 我知道你想要那种让你没兴趣的疼，好证明你值。现在特殊情况，你还要去泡凉水吗，直男？ 特殊情况？对呀，许少卿是看到我泡着凉水在浴缸里才……之前人家都洗洗睡了，什么都没想做。 安里先是因为那种事儿被许少卿发现而一阵窘迫，又突然在心底涌起一股感动，接着为自己刚才的一切言行懊悔。安里突然抓住许少卿的手，更加用力地转身看着他。 你是为了我才迁就我的吗？ 为你？对，就是为了你。 对不起啊，刚才的话我说得过分了。 行了，废话少说。 等一下，等一下。 又干嘛？ 我有事要问你。啊， 如果有一天我不娶了， 就得回溯这段荒唐的包养关系。 说什么？赶紧的。 你今天可以不管我的，咱们都已经好聚好散了，但是你去了。 嗯。 你可以直接把我放回家或者医院，但是你把我带到你的房间，还给我找了个魏女士。 嗯。 你可以不用留下来，更不用让我那个你。 嗯。 那你为什么呀？ 我想要你。我。 安里一愣，许少卿也一愣。他回过神，发现刚才说话没经过大脑，一阵沉寂。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 你放屁！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感谢您的收听。